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转二级，最高气温四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当前空气质量指数30，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北京积水潭医院新龙泽院区急诊今天正式开诊试运行，北京鲜活农产品流通中心开张试营业，多部门今天联合召开北京优化营商环境专场发布会，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助力大兴区老旧小区改造。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近日，北京市医保局、市人力社保局联合印发《关于调整本市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报销范围有关问题的通知》。根据国家2021版药品目录调整情况，对本市医保药品目录进行了有进有出的调整等。新政策将在明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北京积水潭医院新龙泽院区急诊今天正式开诊试运行。截至目前，该院区临床科室已经全都开放，这也标志着北京市委市政府重大民生项目北京积水潭医院输整促系统工程圆满落地。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新闻广播记者杨帆。杨帆你好。 你好冰冰。 院区急诊部配置情况如何呢？ 好的，是这样的。那么今天在现场呢，我看到这个医院的急诊部安排还是很合理、很方便的。首先呢是它的位置，那么这个急诊部呢是设在医院的西侧，有急诊的一个专用入口，一墙之外呢就是昌平区的龙峪环路，救护车或者私家车开车进来以后呢，门口还有这个专用的急诊停车位。那么进入内部呢，有专用的分诊台和三个挂号取药缴费的窗口和10台左右的自助机，还开设了这个急诊的内科、外科、妇科和骨科，其中呢是以骨科为特色的。那么病区呢有重症抢救室、重症监护室、急诊放射、急诊留观等几个区域，共计3400平左右。那么相关现场负责人也介绍呢，这个急诊的面积在所有医院里呢算是比较大的了。现场呢正好也有一位老人，他是出现了眩晕的症状，那么他在家人搀扶下呢，从这个进门到做急诊 CT 的时间呢在5分钟左右，并且呢一路都有这个医护人员的主动指引。那么陪同来的家属呢对这个接诊的速度和服务的态度的都是表示非常满意的。主持人。 那么整个院区运行以来整体的情况如何呢？ 是这样的，这个新龙泽院区呢，它是在7月16日开放门诊，到11月份呢，这个门诊共接待患者是16万多人次，病房的使用率呢达到了80%以上，手术的人数呢是6000多人。那么今天的急诊试运行呢，也意味着这个医院全面开诊，同时呢，也标志着这个北京市委市政府重大民生项目，北京积水潭医院输整促系统工程圆满落地。那么医院呢，主要是承担为周边和回天地区居民提供医疗服务的一个功能。那么北京市医管局的相关负责人也介绍呢，在“十四五”时期还要进一步的加大市属医院疏解和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以及均衡布局的力度。目前呢正在推进的是包括口腔医院整体迁建、朝阳医院东院以及友谊医院通州院区二期，还有这个积水潭医院回龙观院区扩建等一批建设项目。同时呢还将持续的推进这个市属医院向研究型创新医院转型，更好的服务我们首都的群众。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好的，感谢杨帆带来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北京鲜活农产品流通中心昨天开张试营业，兰陵馆也正式亮相。兰陵馆使用面积约1500平方米，可容纳10几类、100多个品种蔬菜的集中展销。兰陵馆采取市场化运营，是连接兰陵蔬菜生产基地和北京市场的下游渠道。未来将通过展馆接入北菜集团的线上交易平台，实现线上线下相结合。兰陵县隶属于山东省临沂市，是全国传统蔬菜大县，蔬菜种植起步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设施蔬菜生产。兰陵县常年蔬菜种植面积120万亩，产量500万吨，产值100亿元。从事蔬菜产业的人员占全县总人口60%以上，被誉为中国蔬菜之乡，山东南菜园。 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等部门今天联合召开创新加活力北京优化营商环境 5.0 版改革服务大众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专场发布会，解读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报备及批准政策试点、加计扣除等新政策，增强企业的获得感。详细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蔡克娟。蔡克娟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两个政策试点啊，给企业带来了哪些利好呢？ 是这样，我举个例子讲啊，这一次的这个新政解读是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个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关键材料等领域符合条件的企业，它申请这个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呢，实行报备及批准。从前啊，它这个申请高新技术企业的流程特别的长啊，分为什么自我评价呀、注册登记呀、审核公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环节。那尤其是像这个备案环节，由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组成的这个一个小组来负责，周期比较长。那现在呢，北京市就以此为契机，积极争取了这个报备及批准试点政策。举个例子，就是有一家这个昌平的高新技术企业，它其实是可以获得这个企业所得税优惠，按照15%的税率来交这个税的，因此这个认定非常的重要。那这家叫天心福的企业呢，是做人工硬脑膜的，它打破了这个同类产品的国际垄断。那这个企业它就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但是呢，这个国高新技术企业呀，它三年一复审，他们公司在这个政策下来之前需要两年多的时间，就准备大约10个人左右的团队，用8个月的时间来复审这一块牌照，叫做高新技术企业这样的一个证书。但是自从这个政策下发了之后呢，今年10月份他们拿到了试点之后的首张国高新的证书认定，整个流程就用了1个月的时间，所以是非常短的。所以他们也说对他们企业简直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减少了人力成本和时间成本。截至目前呢，本市已经有77家企业通过这个政策试点获得了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那企业认定的时间就是1个月左右，比常规流程大幅缩减80%以上。另外呢，从今年1月1号开始这个实施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新政，它也惠及了这家企业。那这家企业它是作为一个制造业的企业呢，根据政策是制造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比例由75%提高到100%，因此他们今年预计会少交税收60-70万元，那这60-70万元又可以反哺到他们的这个科技研发费用当中了，那就鼓励了这个企业的科技研发和高科技，因此本市的这个营商环境啊，也由这几个新政共同组成，然后让企业切切实实的增强了他们的获得感。主持人， 好的，感谢蔡克娟带来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老旧小区改造是重大民生工程和发展工程。十四五期间，北京市计划完成约1亿平方米老旧小区改造。记者今天从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了解到，近日工行北分创新融资产品成功为大兴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枣园小区和三河南里社区改造项目发放融资3500万元，助力老旧小区换新颜。在城市更新方面，目前工行北分已经审批城市更新项目25个，金额近400亿元，覆盖了核心区申请式退租、老旧小区改造、老旧楼宇与传统商圈改造升级等多种类型城市更新项目，形成了可复制的工行模式。 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与您一起感受时代脉搏。穿越百年，永葆初心，党史上的今天。 1968年12月29号，南京长江大桥全面建成通车，这是当时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最大的铁路公路两用桥。1989年12月29号，江泽民在中央有关部门举办的党建理论研究班上的讲话中提出，要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更加坚强的工人阶级先锋队。他指出， 加强党的建设，最根本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的更加坚强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样的先锋队必须在理论上更加成熟，思想上更加统一，政治上更加坚强，内部更加团结，同群众的关系更加亲密，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坚强核心。2005年12月29号，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决定，自2006年1月1号起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在中国延续2000多年的农业税正式成为历史。2012年12月29号，习近平在考察河北时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 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与您一起感受时代脉搏。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关注天气，马上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尤焕玲。尤工您好。 你好主持人。 请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好的。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今天白天呢，北京呢，特别是上午这段时间呢，北方阵风呢有5-6级，特别是西部山区可能更明显一些。那预计在14点之前呢，还是有些地方呢阵风还是有5-6级，但大部分地区呢风呢就是感觉是3-4级的这种风力。那预计呢下午呢风力是逐渐减小的一个趋势。总体来看，午后呢天气还是不错的，最高气温呢预计在5度左右，比昨天略低一点，昨天最高气温是6度多，大部分地区。所以总体来看，今天午后天晴气爽，阳光充足，风也是逐渐减小的，所以比较适宜大家外出活动晒晒太阳。那么未来几天，也就是明后天到元旦期间的天气呢，目前来看北京的这段时间呢都是处于高空呢都是处于偏北气流的西北气流控制，都是基本上是大晴天，能见度也不错，大部分时间都比较适宜大家出行和户外活动。但是这段时间呢也有一些弱冷空气活动，首先呢是明天白天就是有补充冷空气影响，有点弱冷空气的影响，就会有点北风的扰动，有3-4级的北风。明显的冷空气呢是在元旦这一天，也就是1月1号下午到夜间有比较明显的冷空气的影响，北风呢会有阵风呢有7级。那2号呢气温呢还有所下降，其他时间大部分时间呢一直到从今天到从明天吧到元旦期间到3号这段时间，大部分时间都是风平浪静的天气。白天最高气温是2到6度，这个2度呢就是降温的这个2号的这一天的气温是最低点，这一天的温度是最低点是2度，总体来看波动不是很大。那最低气温呢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7度左右。总体来看呢，就是我们将有一个非常好的天气，就是天晴气爽迎新年，这个新年前面天气也是不错，然后新年未来这个元旦期间1到3号天气总体来看也还是不错的，是阳光明媚一直在线，然后中间呢有冷空气穿场，气温呢平稳中呢有点小波动，早晚呢还是比较寒冷的，要注意添加衣服。主持人， 好的，感谢尤工的介绍和提醒啊，谢谢您，再见。 好的，再见。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 银烟留存住肉食别具一格的香味， 吃伊东西阿拉上海人是要把海牛的 糖渍，提供给水果安全过冬的方案， 拿糖这么一熬，山楂炒红果北京人一冬都爱吃， 烘干成全了粮食延年益寿的心愿， 俺们周村烧饼又好吃又管饱，关键是放得质， 古老的中国人用智慧守护大自然的馈赠。 女士您好，我们店推出了光盘打9折的优惠活动。 妈，老师叫我们学知传中三，粒粒皆辛苦。 我们尽量光盘，没吃完咱们也打包带回家。 今天的中国人